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36集，阴魂不散。事已至此，唐范得到的线索重重，却基本没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不过他与沈坤修翻脸的事情却很快传了出去，而且还闹得人尽皆知。据说沈坤修被打晕苏醒过来之后暴跳如雷，扬言一定要向朝廷上奏唐范的恶行云云。科举案从发生到现在，吉安府上下市井街坊都传遍了，先是集体舞弊，然后又是世子上吊，又是钦差遇刺，评卷官离奇身死，百姓们不明内情，却最爱听这样离奇曲折的故事。据说赌坊里甚至还为此开了盘口。断案如神的唐御史这次到底还能不能查出真相？唐范听说之后简直哭笑不得，末了也让陆灵溪拿着十两去赌坊买自己赢。几天之后，其余那12个身在外县的考生也被范知府一一找了回来，他们的供词跟曾景等人是差不多的，出入不大，唯独一开始的消息来源不一，有的说是从甲那里听说的，有的说是从乙那里听说的，兜兜转转最后都牵扯出一个关键人物，林真。但林真早就死了，所以现在根本无从问起。那5个评卷官的死则更加离奇，凶手竟然跟刺杀唐范的人是同一批。原本一桩普普通通的科举舞弊案，因为平添了几条人命而变得有些诡异起来。民间甚至还有传闻说学政沈坤修八字命格与吉安不合，所以他一来吉安就不得安生，这自然更是荒诞了，不听也罢。唐范原先并不觉得林真是关键人物，所以对其父林逢源不肯开棺验尸的事情也没有太放在心上。结果现在许多线索都表明林真在这桩案子里的确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此一来开棺验尸也就势在必行了。不过在那之前肯定还要跟林逢源沟通一番，若能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同意，那么唐范也就可以免于被弹劾说查案粗暴不通人情了。要知道在那5名评卷官身死后，沈坤修居然还真就上了奏书，将唐范骂得一无是处，还说他根本就不会断案，所到之处民怨四起，如今不仅没能查出真相，反而害得评卷官也离奇死亡，这简直是颠倒黑白了。但这年头希望唐范倒霉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根本不会管这封奏书里说的是不是真的，反正就算不是真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过来看。政治斗争往往需要的不是真凭实据，而是合理的借口。就像当年杀害于谦的罪名，虽无险迹亦有之，是一样的。唐范不想跟沈坤修打嘴仗，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得不上书自辩，着实耽误了不少功夫。鉴于唐范和沈坤修不和，朝廷决定再派下一位钦差协助唐范查案，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俩各查各的，最后以两人的调查结果来进行综合考虑。这其实已经表明了内阁对唐范的不信任，但唐范没有权利拒绝。此时距离唐范来到吉安已经过去了5-6天的光景，时间不短但也不长，足够他查出许多事情了。这一天因为白天忙着审问那些世子，唐范有些疲惫，早早就睡下了。 他原本还准备找林逢源来问话的，结果又得推迟到明天了。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唐范忽然就觉得自己腰上好像多了一只手，他下意识皱了皱眉，还以为是陆灵犀来叫醒自己，在恶作剧呢，便眼睛也没睁。 易清，别胡闹。 易清是谁？ 耳边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陆灵犀。 唐范打了个激灵，什么睡意都立马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差点就喊出声，下一刻嘴巴堪堪被一只手捂住。 别喊了，是我。 唐范睁大了眼睛，看着对方就半躺在床榻靠里的地方，一身黑衣，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等等，他昨晚好像睡到半夜的时候也觉得旁边好像有人。似乎看出他在想什么，随周善解人意的补充， 昨晚也是我，看你睡得熟就没叫醒你。 唐范无语，哪有这么吓人的。 不过话说回来，易清是谁啊？ 此时门外敲了两声，传来陆灵犀的询问。 唐大哥。 刚来吉安的第一天晚上，陆灵犀因为唐范而受伤，为了照顾他的感受，唐范答应了同榻而眠的要求。两个大男人睡在一张榻上，再常见不过，根本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床榻就那么小，两人睡上去能活动的空间肯定就小，到最后只会大家都睡不好。所以后来范知府从谭千户那里借了人过来，唐范就没再让陆灵犀过来一起睡，而是让谭千户的兵在外头守夜。不过每天早上陆灵犀依旧会进来叫醒他，顺便也充任贴身侍从。唐范说了几次，见他不听，也就随他去了。因为住得近，两人屋子挨在一起，有时候半夜陆灵犀还会起来巡视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他其实也是被上次的刺杀事件吓住了，担心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说他自己私心里对唐范的好感和敬重，假如唐范出了什么差池，他也难辞其咎。唐范清清嗓子，微微提高了声音。 没事，是我半夜醒过来在看书，正念出声呢，你去睡吧。 陆灵犀哦了一声，好一会儿没了声音，好像是在等唐范叫他进去。结果唐范并没有说这句话，这使得他有点失落，半天才道。 啊， 那有事的话你就喊，我在隔壁屋能听见。 谢谢，你有心了，外面有侍卫守着呢，没事的，你快去睡吧，明日一早咱们还有正事要做，别白天反倒没精神了。 陆灵犀答应一声，唐范仔细倾听，没听见对方离开的脚步声。但他却忘了，以陆灵犀的身手，走路的动静自然比常人来得轻。直到随周戳了戳他， 走了。 唐范这才放下心，冷冷看着随周，压低了声音， 镇抚使真是越混越回去了，竟然还学起梁上君子，被人知道怕是要英名一朝尽丧啊。 他明摆着兴师问罪，实际上却带着关切之情。随周何许人也，自然看得明明白白，他心中觉得好笑，也不点破，只道： 我怕你这边需要人手，就过来帮忙了。 以随周的身份，完全可以大大方方来见唐范，为何要选在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前进来，还得避过门口侍卫的耳目，实在不是一般的麻烦。若非别有内情，随周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随周也没有瞒他，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必瞒着唐范。 的确出了一点意外， 原来早在唐范来到吉安之前，锦衣卫就收到风声，说江西出现白莲教徒的踪迹。这几年来，这个组织一直阴魂不散，忽而出现在京城，忽而又给达大人出谋划策，不仅狡猾难对付，而且因为势力分散，要连根拔起也很困难。所以就算是神通广大的锦衣卫，耗费在跟白莲教周旋上的人力物力也数不胜数，多到连随州都有点厌烦了。还好这个势力也并非永远打不败，在他们一点点的努力下，白莲教从原先的教徒过万，到现在被四处追着打，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分坛屡屡覆灭，连跟达大人勾结的那股势力都被他们剿灭，美中不足的就剩下白莲教那几个首脑依旧潜逃在外，不时给朝廷制造一点小麻烦，如果能将他们一并抓住，那才算是彻底消灭。随州他们在江西几番艰辛，终于将白莲教的最后一个分坛捣毁，还活捉了他们的坛主，也就是白莲教的三龙头钟浩。根据钟浩的交代，唐范他们才知道，在朝廷坚持不懈的打压下，白莲教已经到了寸步难行、走投无路的境地。连达大人那边因为担心激怒明廷，也觉得白莲教不太靠谱，所以不再跟白莲教合作，将他们全部驱赶出关外。白莲教徒不得不四处流窜，来投靠钟浩。钟浩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蛰伏南昌多年，低调隐忍，很少露面，却见李子龙屡屡出风头，心里早就不满足于三龙头的位置，而想将整个白莲教都收入囊中。于是他第一个要铲除的肯定就是挡在他前面的二龙头李子龙。所以早在锦衣卫收到风声之前，白莲教就已经发生过一场规模不小的内讧。最后地头蛇钟浩略占上风，李子龙被逼出走，离开南昌府的分坛。钟浩原本是想杀掉李子龙一了百了的，没想到被对方早一步发现，因为跑得快，最后没得手。谁知阴差阳错，也正因为这场内斗，白莲教仅存的势力再一次被消耗大半，这才使得随州他们虽然也经历了不少危险，但最终还是取得胜利。若是钟浩不跟李子龙闹内讧，现在随州能不能见到唐范那还是两说。钟浩被俘之后，自然也吐露了不少口供，除了白莲教日薄西山之外，他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虽然李子龙就是二龙头，但白莲教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龙头，也就是说所谓的大龙头不过是李子龙为了哄骗教众做出来的噱头，为的就是塑造一个从未有人见过、神秘莫测、无所不能的形象。当教众看到李子龙易容布阵、种种手段时，难免就会想到在李子龙上面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大龙头，由此树立起对白莲教战无不胜的信心。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惊天大谎言，蒙骗的不只是随州他们，还有白莲教的自己人。因为事关重大，这件事除了寥寥几人竟也无人知晓，而知道内情的人又不可能对外透露半点风声，堕了白莲教的威风。今日若不是钟浩耐不住锦衣卫花样百出的酷刑，为求脱身主动交代出来，只怕将来随州他们还要为了这位子虚乌有的大龙头而奔波查找呢。而李子龙与钟浩闹了内讧之后，早一步带了人出逃，这才堪堪躲过随州他们的突袭，但这相当于又埋下了一个隐患。白莲教这个组织能从宋朝沿袭下来，并不是因为他组织严密又或者有别的窍门，而是因为他很喜欢跟当权者作对。不管这个朝廷 是不是汉人正统，干了好事坏事，反正只要谁当政，他就兴风作浪反对谁。所以历朝历代对这股势力都十分反感。但这样一个宗旨又很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喜欢。譬如说元末明初的时候，天下英雄揭竿而起，纷纷反对元朝统治者，白莲教也来凑热闹，后来又跟着张士诚跟本朝太祖皇帝对着干，帮着建文帝对付永乐帝等等，这都不是因为他同情弱小锄强扶弱，而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一旦有合适的生存环境，就会被像李子龙这样的人利用。如果不能把李子龙抓住，那么以后效仿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白莲教这个不稳定因素也会不停地给朝廷制造麻烦，让随州他们奔波劳碌。听到这里，唐范马上就想到与之有关的一件事。 这么说，当年吉安知府黄景龙虐囚的事情跟白莲教也有关系。 钟浩说李子龙十分狡猾，很早之前就背着他在南昌府以外的地方偷偷发展自己的势力，据说还在吉安私自开矿，又与黄景龙勾结，让他将囚犯卖给自己，李子龙则用那些人去帮自己开矿，私铸银钱，但吉安境内山脉众多，这件事李子龙又做得很隐秘，所以钟浩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原来黄景龙虐囚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唐范恍然大悟，当时听随州说起这件案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堂堂四品知府，吃饱了没事干去虐囚，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这是脑子有毛病吗？但若是这样一件事，就很能说得通了。 所以你到吉安来是为了追查李子龙余孽的？ 不止如此。 在钟浩口中得到种种关于白莲教的消息之后，又知道李子龙很有可能正潜藏在吉安府，为了不打草惊蛇，随州就决定化整为零，分散人力，在等待时机一举扑灭。正好这个时候，因为唐范与沈坤修不和的缘故，嘴仗官司都闹到了京城去，万党自然很乐于看见唐范吃瘪，就想派个万党中人下来添乱。但怀恩和汪直及时在皇帝面前劝谏，说现在真相不明，如果再派人过去，很容易对唐范查案造成干扰，最后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而且上回苏州一案也表明了唐范的能力，这说明他在查案上的确是有一手的。只是万党同样振振有词，说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再派一名钦差去调查，也不必干预唐范，双方可以各自进行。面对万党咄咄逼人的架势，怀恩索性就顺水推舟，直接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选，随州。随州被推荐的理由有两个，一，他是锦衣卫镇抚使，天子亲卫心腹，又是外戚，为皇帝所信任；二，他就在江西，近水楼台，用不着再派人千里迢迢从别处赶过去，既浪费时间，又拖延案情进展。皇帝同意了这个提议，所以随州就成为第二名钦差，名正言顺来到吉安。这个结果让万党十足恨得牙根痒痒，谁不知道两人好得跟穿一条裤子似的，再派钦差的提议本来就是为了给唐范添堵使绊子的，结果这样一来反倒变成是在帮唐范的忙了。旨意下来，随州身上又多了一份差事，但眼下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白莲教的事情。再说汪直和怀恩之所以竭力推荐随州过来协同查案，为的其实也是让唐范不受干扰罢了。所以在科举案上，随州什么都不做，只要表明对唐范的支持，那就是最好的帮忙了。 因此随州并未大张旗鼓进入吉安，反倒按照之前的策略，让手下的人分头乔装潜伏进入吉安府打探消息，等候命令。他自己则悄悄过来找唐范，与他通一下气，免得唐范还不知情。